来自孙燕姿的作品叫做 Honey Honey。 在孙燕姿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听看周迅2007年发行的这一首单曲《伴侣》。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，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，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，轮流转

我喜欢又慢。你说相爱会变，我说没发现迹象。心情越来越隐秘，藏在老歌里，表情越来越淡一，除非是见你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这小节呢，继续带你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顺子，叫做 I'm Sorry。 来听到顺子非常灵动的声音，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专辑《日日夜夜我的最爱》当中，来欣赏一下。 常想起你和我那段爱情，我总掉入深深的沉默里，我很久没有流泪的勇气，和爱情保持距离。经过了那么多个冬季，